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。 程前发现没大没小和不尊师长真是扶摇派的传统。 我一直以为你身毁形灭，元神是投胎去了，还曾经一度将小钱错认成你。毕竟他那生辰八字都对得上，混账脾气也有你当年遗风。可没想到你居然并未离世，反而附在了三枚铜钱上。 沐春真人说到这里顿了顿，继而有几分心酸的感慨。 唉，师父，你既然附身，为什么要附得这样穷酸？哪怕找不到金元宝，好歹也找块银锭子不行吗？ 北冥君在黑雾罩身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，将万魔之宗的气度发挥了个十成十，够得上叫人顶礼膜拜的规格。谁知此刻坦诚相见，此人却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他看着沐春真人，带着沐春真人平时看颜征明时那种颇为愁苦的神色。 若是那样，为师还能见着你吗？早被你花出去解燃眉之急了。 师父，我门派现已然是今非昔比，早就不像当年那样穷得叮当响了。 知道，你出息大了，给自己拜了个财神徒弟。 北冥君神色不动的挖苦，这两个阴阳两隔了经年的人，你来我往几句，相视片刻，突然在程前的莫名其妙中，同时笑出了声。程前抱着水坑。和双目凹陷的尸骨大眼瞪小眼儿，完全没听明白长辈们话中玄机。笑完，沐春真人才问： 你一魂散在群妖谷，一魂散于噬魂灯，现在就只剩下这最后一魂了吗？元神久留人间，又无物依托，就算是北冥君也得落个形神俱灭吧。 死不死的不打紧。 师兄呢？死了吗？ 他当着数十艘大船无数双眼睛的时候，只能直呼蒋鹏。此时私下里说话却又叫回了师兄，想来在北冥君面前也不必有什么遮掩。北冥君顿了顿，微微敛目： 没有全然灰飞烟灭，我以一魂之力撞碎了噬魂灯中魂火，算是重创了他。不过你师兄这是以身似虎，将自己与噬魂灯练成了一体，魂魄也成了那鬼灯的精魄，从此不再入轮回，也算不得人了。你可以当他死了。 沐春真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 他认出你了吗？ 认得出又怎样？认不出又怎样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分别吗？ 北冥君转向程前，颇为慈祥： 孩子，我这可是第三次见你了，过来。 程前往前走了几步，却并没有依言上前，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停在了沐春真人手边，不冷不热地对北冥君行了个晚辈礼。由于不知道应该称呼什么，便也没有贸然开口。尽管师父和北冥君三言两语间看起来很亲近，但程前直觉不是那么回事。 如果师父和师祖的关系像看起来那样的融洽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师父从来没有提过师祖一句，而且没有来给他收尸呢？ 北冥君微微低下头，耐心地问： 你在腥风血雨里也敢岿然入定，是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。 当时可是悟到了什么。 程潜迟疑了一下，客客气气地回答， 受前辈与唐真人点化，弟子学到了列位前辈一点，无惧于天，无惧于地，无惧于人的气度。 北冥君听了，百感交集地盯着程潜打量了一会儿。 好孩子，我扶摇派断绝的血脉又续上了。 程潜听了这句话陡然一怔，一瞬间他想起了师父前后不一的面貌，想起方才那只似乎已经死了的黄鼠狼，想起鬼道蒋鹏那句半人非人，种种前因后果飞快的串联，程潜几乎转眼就明白了这句饱含深意的话中的弦外之声。他猛地扭过头去，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那突然之间变得貌美如花的师父。沐春真人抬手放在他的头顶上，叹道： 哎，你的心眼儿，要是能匀给你四师弟一点就好了。不错，小钱，你猜得对。我扶摇派的血脉，早在十几年前就断了，我也是个死人。 程潜牙关咬得太紧，一时间竟是咯咯作响，说不出话来。沐春真人却没有在意，依然侃侃道： 当时的掌门，我师父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，无暇他顾。大弟子蒋鹏在这个时候走火入魔，堕入鬼道。我自不量力追踪而去，成了死于噬魂灯的第一个怨魂。只是托了他魔功未成的福，得以剩下一缕元神逃脱，落入一只因雷劫将死的小妖身上。也算是我扶妖派的掌门印传承下去了。 北冥君脸上似有悲意。 这小妖躯壳也没什么，就是太馋了点儿。 附在已死之身上，你就不怕元神力竭，魂飞魄散，再不能入轮回吗？ 沐春真人微微一拢袖子，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脚尖，满不在乎地学着北冥君的语气： 哼，不打紧。 师父，青楼里的画像是谁死的？ 沐春真人闻言愣了愣： 怎么，没收拾干净吗？啊，那可能是我干的。元神在噬魂灯中受百鬼撕咬之苦，出来以后不免心怀怨气。再加上那小妖是个死物，刚开始不习惯，有那么一阵子，恐怕是神志不大清楚。 他话说得轻描淡写，程潜却觉得好像一口气哽在了胸中。他抱住沐春真人的腰，用力将头埋在了他的怀里。 这样温暖，怎么会只是一缕元神呢？ 我刚落入一只黄鼠狼的身体，还不会用四条腿走路，连滚带爬地想去找我的掌门师父。结果， 北冥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落成了一道孤苦的阴影。 我看见了四圣围攻扶摇山，这才知道我那师父原来竟是个不世出的大魔。四圣乃当世大能，全都落在扶摇山上，一路从扶摇山打到了这200里开外的忘忧谷，惊动了天界，将这山谷烧成了一片火海，此后3年都寸草不生。四圣一死三重伤，我估计如果不是他们正好挑他闭关的紧要关头动手，死在古树下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只不过我见识又不多，不知道师父您老人家居然已经位列北冥，失敬失敬。 沐春真人的话故意说得挑挑拣拣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关键点他一个没提，比如蒋鹏为什么会走火入魔，为什么要害死师父，北冥君又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，四圣是谁， 为什么招来他们厮杀。他从头到尾都只说了经过，这些个前因后果只字未言。要是平时，程潜一定会追问到底，可是此时他却已经全然顾不上了。他的胸口仿佛被一团棉絮塞严似的，堵得他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，恨不能嘶声大哭一场。木春真人却温和但不容置疑地将他推开了，径自弯下腰，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树杈。树杈在他手中渐渐变形成了一把木剑，他往旁边走了几步，来到一片空地上。 你第二式学完了，今天为师将后面三式一起演示给你，要看仔细了。 程潜没事总缠着木春真人要学剑，又每每都会被师父揣一袋子糖果打发走，而今师父终于要主动教他剑了，他心里却没有一点欢喜。他明白师父这是要离开他们了。程潜怔怔地站了一会儿，眼泪突然冲了大滴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，屏息也忍不住，咬破嘴唇也止不住。程潜从来没有这样哭过，哪怕是爹娘几钱银子就将他卖了，他也没掉过一滴眼泪。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碰到了这样深邃而无解的切肤之痛，一时间无从承受，无可发泄，将他时刻维系的面子掉了个干净。水坑小心翼翼地伸手拉了拉他的衣摆，见程潜不理，也索性跟着大哭了起来。 小子，你刚才不是还无惧天地人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开始哭鼻子？ 程潜拼命地忍着悲声，可是他发现忍得住喜怒，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眼泪，视线依然不断地模糊又不断地清晰。他哽咽良久， 师父，我不学了，不要交给我好不好？你是不想要我们了吗？ 木春真人微微垂下木剑，想哄他几句，无奈又想起程潜不是含冤，轻易糊弄不过去，半晌他才说道： 天也命也。小潜，就算没有今天的机缘巧合，我也没有几年光景了，照样跟不了你们一辈子。 木春真人说到这里便闭了嘴，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说，那孩子都会钻自己的牛角尖儿，于是干脆缄口不言。他将木剑横于胸前，利利索索地摆了个起手式。这一回他没有念那可笑的口诀，也没有故意放慢速度。 第一式，鹏程万里。 少年人意气风发，有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雄心万丈。 第二式，上下求索。 漫长而痛苦都含在目不斜视的刚硬剑招中。 第三式，事与愿违。 通天彻地也不过洪荒蝼蚁，固若金汤不过浪头沙屋。 第四式，盛极而衰。 三起三落仍然逃不脱这条源远流长的宿命。 第五式，返璞归真。 程潜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师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： 得道升天和死了， 有区别吗？ 都是两处茫茫皆不见，从来处来，往去处去罢了。程前第一次看完整套扶摇木剑，脸上的眼泪还没来得及干涸，木春真人温声问： 看明白了吗？ 程前抿抿嘴，固执地大声道： 没有。 胡扯，再明白也没有了。 木春伸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，随即他收敛了笑容，看着程前： 小钱，门规还记得吗？关于清理门户的地方是怎么说的？ 程前通红的眼睛扫了北明君一眼，没有回答。 有罪无可恕者，须由同门亲自清理门户。此乃我派多有逆徒，却仍在仙家占有一席之地的缘由。 程前用力抹了一把眼泪。 虽说大道昭昭，理应清净无为，可是修行中人本不该有为初心，既然酿成大祸，天理昭昭，必有一劫。 他身上袍袖忽然无风自动，脸色白得发青，隐隐似有火光从眉间闪过。北明君面色坦然： 我执掌门派80年，确实愧对列祖列宗，也愧对你们师兄弟，因此以形神俱灭发下毒誓，以我三魂替门派挡3次大灾。小春，你大可以不用亲自动手。 木春真人听了，既没有面露感激，也没有生出什么感慨，只是平平静静地回答： 师父，若让你寿终正寝，那死在你手下的怨魂的公道又该如何呢？ 他的话音平稳，是一贯的温和有礼。程前却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让人心里发冷的话了。木春真人仿佛以一己之力将所有的一己悲欢都浸泡在冰冷的水下，隔着水既不再欢心，也不再痛苦。空中有一排极复杂的符咒倏地闪过，继而发出金光，豁然就是李云嘴里神乎其神的暗符。北明君不躲不闪，静立于原地，眯起眼睛望着那转瞬即逝融入天地的符咒。 一魂封魂， 能封得住北明君一魂，我这辈子也算值了。 程前睁大了眼睛，下一刻他被一股大力推开，踉跄着跌倒在地上，眼前一黑，几乎是昏迷了片刻。再睁眼，北明君已经不见了。程前看见一缕细细的黑雾被金光缠着，压到了木春真人手上的旧铜钱上。木春真人除了拿着铜钱的手，周身已经透明了。他跪下来，将铜钱埋在了古树下那尸骨旁边，继而笑眯眯地冲程前招招手： 那黄鼠狼身上有一枚小印，你将它取下来。 程前好像打定主意要与他对着干，一动不动。木春真人笑意渐渐消失，似乎想要抬手摸摸他的头，却发现自己的手穿过了程前的头顶。 那是扶摇派掌门印，回去将它交给你大师兄，以后让他照顾你们。至于剑法，小钱，你该好好练练第二式了。 末了，他深深地看了程前一眼，嘴唇先动，机不可闻。 师父走了。 说完，他整个人就在原地消散了，犹如一把碎光，一头撞进了土里，再不见了踪影。传言上古有大椿树，以8000岁为春，以8000岁为秋，因以春龄无尽， 祝高堂慈父之圣寿绵长。可惜人终究不是草木，木春真人将那枚铜钱埋进了土里，仿佛是亲手将城钱送入了一个新的开端。每一代人的上下求索，都是从亲手将父辈埋进土里那一刻开始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